宁静的小村外，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。十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，发现那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花自然会开。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。30岁到头来，不穿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，虽无奈，怕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 Thank you! 谢谢！哇哦！